人。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6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科普力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主办的金川国家青少年儿童戏剧联盟系列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金川五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的喜欢盒子的人、生生不息、爱丽丝梦游仙境等12台剧目将相继亮相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由繁星当代艺术中心主办的穿越一下非遗科技艺术体验艺术市集明天下午1点到7点30分在繁星戏剧村继续举办。繁星当代艺术中心推出了创意美学、公益手作、艺术体验、互动科技、健康生活五大主题创意活动。此次的艺术市集免费开放，以艺术对日常生活的介入与思考为主线，试图构建出艺术精神与创意生活的对话，打造出具有西城艺术特色的创意市集。今天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依托强大的主持人声音资源策划推出的听见经典走进春风里主题诵读会在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精彩呈现。这是继名家朗诵会、诵读沙龙、亲子阅读会之后，北京电台2018听见经典系列诵读活动首次落地本市行政区。6位北京电台的好声音主持人与大兴市民代表联袂为现场300多名观众奉献了一场品质文化大餐。上周动画电影《风宇宙》完成首轮点映，获得观众的好评。为了让更多的观众早点看到这部电影，《风宇宙》将在明天开启2轮大规模点映，将有3000场放映在全国开放。电影将在8月3号公映，由市之玉和执导、中川雅也、安藤英、佐佐木美结、树木希林主演的电影《小偷家族》将于8月3号在全国上映。昨天影片发布推广曲《故乡》 MV，音乐诗人李健用极富辨识度的嗓音轻吟前唱，将歌曲当中蕴含的丰富情感演绎得恰到好处。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市住建委联合多委办局昨天发布关于优化住房支持政策服务保障人才发展的意见，和征求意见稿相比，正式发布的文件把人才住房支持的政策范围明确划定为3城1区和其他国家或本市重点功能区。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发布，从本月23号开始，本市将新增369家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员出示外配处方和社保卡就可以持卡实时结算。2018年暑期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将于本月24号拉开帷幕，到9月30号结束。活动期间将举办各类就业服务活动93场，其中毕业生专场招聘会73场，网上招聘5场，预计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将达到1800家，提供就业岗位1.8万个。市工商局昨天发布的6月份消费者投诉分析报告显示，近期空调故障维修服务的需求日渐旺盛，由于一些空调维修经营者缺乏诚信经营意识，消费者难免会遭遇山寨品牌特约维修、虚构故障、小病大修等消费陷阱，空调维修逐渐成为了暑期投诉的热点。 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施工，因大雨被冲毁的密云流新路张家坟段昨天终于抢修完成并恢复通车，为沿线五个村近千名受灾村民打通了一条生命线。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五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有雷阵雨，西部北部局地有暴雨，请注意防范。明天以多云为主，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非常闷热，午后应减少外出，注意防暑降温。另外明天西部北部还有雷阵雨天气，外出最好带上雨具。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因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多云天气，晨练指数12，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晨练。明天高温34度，天气闷热，穿衣气象指数1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明天有时晴天，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在岁月的长河中，有这样一代人，他们出生在70、80年代，被人称为顽主，他们桀骜不驯，他们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现在让我们跟着话剧李小红的脚步，回到那个热血青春的年代，看看这些追逐戏剧梦的年轻人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走进话剧李小红。 北京时间2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今天呢给朋友们带来的是话剧李小红，欢迎导演关皓月。你好。 大家好，我是关皓月。 欢迎。那欢迎我们在剧中扮演李小红的王一来。你好。 大家好，我是王一来。 欢迎扮演燕儿的佳熙。你好。 各位好，我是演员佳熙。 说起李小红呢，应该是话剧圈里比较知名的一部话剧了哈。刚才我跟皓月我们俩还在回忆，说我第一次看李小红是什么时候。我第一次看应该是在那个枫兰。 嗯。 枫兰那个商场。 对。 楼上。 对。 我记得看之前呢，我还是去吃了一顿日昌。 啊，对对对，没错。 啊，吃的煲仔饭。 对。 然后我们四个朋友一块儿去看的。 对对对。 进去以后呢，还被你们的演员认出来了。 啊。 叫上去带大家做了眼保健操。这是一部非常怀旧的话剧。那时候说讲的是你们70后的故事，现在还是吗？ 是是是，没错。 70后， 70后，准确的说，他比较适合68年到75年这段时间的人。那时候上初中的时候， 嗯，那时候是08年，差不多10年过去了。 啊，十年过去了。 现在 今年也是我们十年的一个纪念场。 哦，现在还能演吗？里面有过时的吗？ 不是，本身它是就是一个八几年的事情，谈不上过时啊。 对，我们今天一起来怀怀旧啊。大家呢，如果有70后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一块来回顾一下，就在你们那个年代，比如说出现什么歌或者什么物件， 对， 你就会想起你的小时候。 对， 哎，那我觉得给那些没有看过的朋友先讲讲剧情吧。李小红就是一人呗，是一小姑娘，是吧？ 李小红呢，首先呢是我的初中、实际的初中女同学 啊。据说那会儿呢，关晓彤可牛了，说我排话剧找女同学， 对， 是吧？我排话剧是为了把那同学找出来。 对，我找不着她了，因为 你还挺浪漫 啊，不敢说，反正因为毕竟。就是小时候非常喜欢他啊， 那找着了吗？到现在找着了吗？ 好像找不着了啊，听说他人也好像不在了。 哦，明白。 嗯， 哦，那我们悲伤的事儿不说哈。 对对对。 对，然后李小红的故事，我看很多人都说看完这个李小红之后，你就会好像像做了穿越机一样， 嗯， 就穿越到了那个年代啊。 对， 嗯， 因为那纯是按我自己的。初中来构画的，包括里边所有的角色， 嗯， 班长燕儿、李小红都是我的班里同学啊， 都是你同学。 对，我只是把这个年代比我再长了3-5岁啊。 嗯，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讲了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吧。 嗯 啊，我觉得李小红是那时候班里的大姐大，特别爱打架、抱不平、啊。结果她通过一次打架呢。喜欢上班里的一个男同学， 嗯嗯， 当然这个男同学当时为了帮他去，做一件事情，结果死了， 啊、 所以 离开了， 对、嗯，然后从此就给李小红心里边落下了一个烙印啊， 嗯， 然后但是这一代时的人的感情， 嗯， 我这戏里也讲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一代人对爱情是非常执着的， 嗯， 他这个李小红到了30多岁一直没有嫁人，他就一直想找到， 嗯、 他觉得他是因为他爱的那个男孩为了他死掉的， 嗯、 啊，所以他就一直觉得自己不应该去嫁给别人， 嗯， 啊，他就一直最后直到碰到了一个他觉得非常像他的那个男的的一个人， 嗯， 就跟他结婚了啊， 嗯，呀，这听着还挺无奈的啊， 整体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喜剧的剧本， 嗯、 就是但是。骨子里边带着强大的怀旧感和暗暗那么一点伤感啊， 因为毕竟啊，我看这个戏已经有10年了，就10年之前看了，就是很多的细节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期节目啊，跟那些曾经看过的朋友一块来回忆一下，然后给那些没有看过的朋友好好介绍一下。先问问李小红、王一来， 哎 啊，你演的这个人物，从你的理解来说，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我觉得李小红，她是一个很有气场，然后大姐大， 嗯， 然后特别仗义的一个女生， 嗯， 然后她在班里经常会为同学打抱不平， 嗯， 然后她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闺蜜， 嗯， 然后她会经常只为她闺蜜， 嗯， 去帮助她的闺蜜，然后会去给她的闺蜜抄作业， 嗯， 对，嗯。对于爱情来说，我觉得李小红她是一个回忆在她与孙峰之间的这个爱情的一个过程当中， 嗯， 所以她对她的孙峰其实是很爱的，很深爱的， 嗯，就是她很执着的爱一个男人，是吧？ 对对、 嗯、 对。 那燕儿呢？燕儿是班长。 燕儿不是班长 啊， 燕儿是班里最闹的那个。 哦， 她是李小红的闺蜜、 啊。对对 对，你赶快帮我回忆一下。 燕儿这个人，她没有李小红那么的藏着多事儿，她是一个比较冲动的人。 嗯、 那她是一个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人。那班里哪有热闹，她往哪儿扎，特爱起哄，然后特爱咋呼一个人。但是就这么一个人呢，她呢，她的父母。离婚了， 嗯， 在那个年代呢，离婚他自己也没搞清楚是什么意思， 嗯， 所以呢，他认为他身边只有李小红这一个姐们了， 嗯， 所以呢，他就把李小红当大姐， 嗯， 凡是黏着李小红，那李小红呢，也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大姐大，但是内心非常纯良的这么一个人， 嗯， 非常善良的一个人， 嗯、 所以他处处帮着燕儿，所以呢，他们俩就成为铁词儿了， 嗯 啊 嗯， 是这么一个人物， 对，然后里面的这些故事情节。 你觉得你在演的时候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其实是最后那一场戏， 嗯， 因为我们的哎，可以剧透吗，导演？因为我们的男一号他那个因为一些事故去世了， 嗯， 那我看到我的闺蜜，她呢因为回忆她的初恋， 嗯， 选择了另外一个跟她比较像的一个市井之徒， 嗯， 那其实我是知道她为什么嫁给他的，因为她忘不了初恋，但是她遇到了这个人有初恋的影子， 嗯， 但是她只能嫁给他， 嗯， 因为。他太爱他的初恋了， 嗯， 他找不到任何一个男人身上还有这个初恋的影子，而且他们俩的名字还很像， 嗯， 那在那场戏当中，我们俩其实都知道是李小红她跟一个不喜欢的男人即将过一生，她的闺蜜是一个痛苦的心情， 嗯， 看透世事想劝，唉，又劝不了的这样一场戏， 嗯， 这个是让我比较吃力的，也是特别走心的一场戏。 哎，现在这个网络上就流行说是真闺蜜还是塑料姐妹花哈，就是所谓塑料姐妹花呢，我那天看了一个特别逗的这么一个比较哈，就什么是真闺蜜呢？说哎，说出来这个吃个饭呗， 啊， 说你怎么不洗头啊？说见你洗什么头啊？哇哇跟那个狼吞虎咽就开始吃，说什么叫塑料姐妹花呢，说哦那个喝下午茶行，然后就开始打揽，哇这个珠光宝气拎着小精致小包就去了，哎呀好久没见了啊什么什么的。就是燕儿跟李小红的这个铁词儿哈，就是这个姐妹应该是真正的闺蜜哈， 绝对 铁， 哎， 绝对铁，嗯，就是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就是让你们为什么会这么好， 你是说在戏里？ 在戏里 啊，在戏里 啊，看来戏外也是铁词儿是吗？ 对，我们正往那边发展， 发展， 因为一个演员一旦入戏很深，很难出戏， 就也是属于那种不洗头就可以一块吃饭的那种。 经常 。这个首先，我来回答吧，就是李小红是一个整个全学校里最能打的女孩。 嗯， 那么他们俩的交情来自于各种打架。 嗯 啊 啊， 对，因为什么每场架燕儿都在旁边要跟着打。 嗯 啊，所以 就帮打的呗。 对对，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其实男孩女孩都打架， 嗯， 就我们小时候啊， 嗯 啊，就八十年代，八五年前后啊， 嗯，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那个时代的男孩子，当然比我再老的六零后也打，只是往后边八零后九零后基本上慢慢就 是打的少了。 对对对， 嗯， 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海报上写的仅以此句？现在那个没有手机的时代，我们那时代没有手机， 嗯， 打架你是报不了警的， 嗯， 那不像现在后就往后，那打个电话就警察就来了， 嗯嗯， 啊，我们那时代没 有手机， 没有手机啊， 嗯， 所以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好玩的， 嗯， 就闲着没事就惹事儿， 嗯，就那时候也没个什么这个游戏那游戏让你三分精神哈， 哎， 就是哥们儿几个 对 骑着车单车啊， 对对对， 先想想就那个二八自行车， 对对， 当啷当啷的， 哎，对对对 啊，想着铃铛呢啊，背着小绿书包， 嗯，对对对， 绿书包里一把砖， 对，没错，这戏里都有啊，咱这戏里都有，啊， 对，我好像真的，嗯，慢慢的当时看戏的那个情节都浮现出来了啊。哎呀，其实现在就如果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像90后， 嗯， 可能就很难有想象了， 基本幻想不出来，他们实在没有经历过啊。 不过他们如果看过就前一段时间的一些电视剧应该有知道，比如父母爱情那时候那个里面应该是有的，还有那个 情满四合院， 爱情满四合院是不是里面有一些哈， 嗯， 其实最接近的可能是血色浪漫， 哎，血色浪漫会有一些， 对 对，哎，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介绍的是李小红，其实今天呢我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李小红当中的音乐，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音乐呢就回忆一下，就是说这些音乐， 嗯， 歌然后一些台词是属于那个年代的， 嗯，对 啊， 对， 那我们先听听这个， 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 反正我是跟你不是一个年代的啊！我们那时候不是这套广播体操 啊，是吧？ 啊。哎，我觉得那个燕儿跟李小红啊，就一来和嘉熙，你们应该也不是吧？ 更不是， 更不是， 对呀、啊，更不是了。嗯啊，你们怎么找那个年代的感觉？ 问。各种问， 各种问， 各种，只要是七零后的人上去，哎，您看过李小红吗？您能跟我们讲讲那时候发生，您那是年代发生什么事儿吗？ 哦， 对，刚开始我们北京话都说的不是特别利索 啊、哦，现在听着感觉舌头不太利索了，嗯、舌头不太利索的时候呢，就是。就基本上开始有点那个时候那个北京话的感觉了，是吧？ 嗯 啊，这是第几套广播体操啊？ 我具体它是第几套，但是这个我们当时就这一套是我们这一代人听的那一套。 哦，那我没听过，我觉得跟你不是一个年代的。 我比你大好多嘛。啊， 然后其实我们在听到一些音乐响起的时候，就会把我们带到我们曾经处到那个年代哈、啊。那问一下皓月，就是你的小时候，嗯，你怀念他什么？ 简单执着啊，他不像现在这么复杂和喧嚣啊、 嗯。 我觉得小时候的恋爱也好，还是就特别单纯， 嗯、 没有现在这么麻烦，还要那样要这样。戏里我们刚改了一些词儿、嗯、 啊， 写到了一个就是当今的男孩子他。嗯他要娶一个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嗯、 然后但是女朋友的妈妈是不同意他们，因为就觉得这男孩现在不够有钱啊、 嗯、 什么包括各方面啊、 嗯、 所以现在但是这个人是一个40岁的男人、 嗯、 他就觉得就40多岁的人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小时候看感情不像现在这么麻烦、啊、 嗯嗯嗯 所以他很希望人能回到那个时代的，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大家去看你要有多少钱啊。 嗯， 那时候的妈妈看所谓的这个女儿的男朋友，通常是第一是善良， 嗯 啊，善良是第一个标准啊。 对，然后上进， 哎，对对对对， 嗯。老实，哎，老实孩子， 对 吧？一看，哎，这孩子好，老实孩子， 对对对对 是吧？ 对。 现在就是来。几套房啊？ 对对对 有没有车、啊？哈， 没错没错。 啊，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哈，又不说姑娘就不能努力了，对吧？ 嗯、 也不能说女孩就应该， 对， 就是是吧？ 对， 嗯，我觉得可以一起努力嘛。 对。 组合家庭， 但是现在的爸爸妈妈不这么想问题，包括可能大部分的孩子也不这么想问题。 嗯 啊，你像这个戏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女人戏， 嗯， 因为本身就几乎是一个站于女性视角想问题的、啊 嗯、 戏啊。 对，好，我们再来听一段啊，看看有没有产生共鸣的。我现在就在想啊，现在小孩也唱这歌呢， 还唱吗？ 应该有知道的， 不可能吧？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反正学过这首歌。 你看看， 啊、 你看看，我也学过、 哦， 所以就这歌还是挺 流行的， 挺流行的这歌。但那会儿你是为什么选这首歌在这个戏里面？ 不是因为你想，这都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听的歌的。 那时候应该很火吧？ 哎，那时候没别的听，哪像现在呀、 啊？哎，我其实那会儿就是小学，应该就是经常参加各种那个合唱比赛， 对， 就那么几首歌， 可不， 是吧？ 嗯、 什么什么我们的田野， 没错没错啊， 哇哈，是吧？ 对对对。 因为那会儿好像的确合唱比赛挺多的，不像现在。我现在是觉得就是孩子们目前的成长环境是属于比较个性化的， 对对 啊、他们接受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啊，或者去学习什么东西，更多的好多都是有特别个性的一些， 没错， 学习方式哈。啊，不像那时候好像更多的是一块打球啊， 哎，没有、 啊、 那时候 一块唱歌， 红五月嘛， 啊、 嗯、 就是一起唱歌是吧， 对， 哎，然后问问小红哈、啊，你们年纪都很小啊，然后你在这个剧中，你能体会导演想表达的那个年代的感情吗？就是你觉得这个，他说他喜欢他小时候的简单和执着，你呢？ 其实我觉得对于导演他向往的那份简单和执着、 嗯、 其实也是我认为我自己找的这个李小红的人物角色的一种依靠或者是依据， 嗯， 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简单，然后但是对无论是任何事情都比较执着的一个女生。 嗯， 所以在戏里面我会除了问之外，我也会翻阅一些资料，然后去这样去怎么说呢，就是都就是让我去使劲的去感受这个年代的那个年代的一些事情。 那你会打吗？怎么把那气质练出来？其实我觉得一个能打的女孩那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哈。 对对对，目前锻炼的我觉得还不错啊， 还行哈。 对， 因为我妹就属于这种女孩子。你说， 我说我觉得可以从被打练气。 哎，真的就是我的堂妹，应该叫我叔叔家的孩子啊，他就是属于那种在学校里面像李小红这样的人物，就男孩都跟他玩。 对对对， 就是他指哪儿男孩打哪儿。 对对对， 就是只要有外校的来欺负他们学校的就喊他。 对， 然后他就咔就出去了，走，就带一帮人出去了，就 那 种。 那你应该让他来看李小红，太像了， 特别像哈。所以那时候我看完以后，我要给我妹打电话呢，因为我妹也属于那种特别打抱不平的，因为也有很多女生在学校里兴风作浪嘛。 对， 当然这都是打引号的啊，就属于那种特别找事儿的那些女生，然后欺负别的小女孩什么的，她就会找机会，就跟她一点关系没有的，她又冲过去说：“我告诉你啊，你再欺负人，我可打你啊！” 对对对， 就那一种， 对对 打抱不平。 对， 但我觉得看着那个一来是属于那种小女生的感觉哈，文文弱弱的。 小的时候，我妹妹在上小学，然后有一次，因为我妹妹她比较乖，然后也比较不爱说话，然后她在学校有的时候就会被同学欺负，然后她回到家里她也不会跟我们去说，然后我会问她，然后我就会告诉她说，如果有人欺负你了，你告诉 姐姐 我去帮你去教训她。 哎呀，我觉得就是感觉自己有一个姐姐，或者说有一铁丝儿，好像燕儿有这么一个能打的铁丝儿，你在学校里绝对是不怕的。 对对，因为原戏里边李小红的亲哥是当时在咱们北京西城非常棒的一个厉害的一个人物啊，所以也没人欺负李小红。 哦，明白了，就是有家族血统， 对对对对， 有靠山， 对， 厉害。 对，整个在西城区都叫得上号，他哥叫小飞嘛，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给朋友们带来的是话剧李小红，我们说一下我们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我们的演出时间是7月25号首演，到演到8月4号在北京的护国寺的西区小剧场啊。 是周一周二休息吗？ 对，周一周二休息，然后从周三周四周五周六，然后周六好像还有两场，有下午场。 下午场是吧。那好，那大家呢到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马上是广告时段了，广告之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咱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幸福的花， 在岁月的长河中有这样一代人，他们出生在7080年代，被人称为顽主，他们桀骜不驯，他们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现在让我们跟着话剧李小红的脚步，回到那个热血青春的年代，看看这些追逐戏剧梦的年轻人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走进话剧李小红。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的布马是个男人 啊， 而且有很多的追求者。 什么？ 男人扮布马，六次惊喜完成，物力爆表，120分钟全场爆笑。7月18日至8月19日，来地质礼堂看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你的笑点已经被我们承包了。开心麻花官网购票最低60。 快乐很简单，87.6。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当我们回顾成长的时候，这一路走过之后，又该以怎样的字眼来描述我们所遭遇的尴尬与不幸呢？如果说生于70年代之前的人们是吃苦的，那我们这些所谓的70后们就是吃亏的。我们在时代转折的时候坠入断层，依旧做着我们初时的好梦。然而人生初始的选择却决定着未来，于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尤其是如我一样的这些草根70后们，没有一切资源，没有关系，所有的只是过去的浮光掠影，我们依旧在心底迷恋着过去，而我们带着过去的情节投入未来，那我们的未来也只能是充满着未知的命运。于是在李小红这部剧作当中，主人公的爱情就是我们70后的命运写照。当他在情窦初开的时候，却遭受了致命的转折，然而那份爱情初始的美好却一直驻留在他的心底，那就是他的梦，他的影儿。当他带着过去的残留走进婚姻想圆梦的时候，留给我们的却是对于未来的猜想与疑问，他的未来是不是幸福呢？然而我们却没有答案。啊，皓月，这是编剧写的一封信哈，你呢？ 我呢，我还其实他可能还有一段我作为导演的一段话啊，但是我估计可能他们没有给你。我当时也写了一些我的感言，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呢，在我们小时候啊，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再过二三十年啊，共产主义就实现了。那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都到商店里拿去，都不用给钱。所以编剧也写了，我们小时候是做这样的梦长大的，但长大之后事实不是这样。我第一，就我们其实当时小时候戏里边还规定了一些什么问题，就我们小时候是不实行上大学上高中的。我们基本初中毕业大家都想着挣钱去了。 对，进工厂了。 进工厂啊，上班啊，或者什么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没有想去好好学习啊，或者是因为但是这件事情导致我们在知识层面上各方面严重的断层。包括在未来岁月中我们被不停的洗礼啊，因为你不行啊，你文凭各方面都过不去啊。像我这后来都是上了无数其他的乱七八糟其他的学，才把这东西往回补。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也是70后的一代悲哀吧。 对，就是每个年代都是很不一样的。 对对对。 那天就是我的太姥姥然后跟着我们一起看着他的孙儿这个弹琴汇报演出。他忽然在身边就说了一句话，说真是一代过得比一代好啊。那一刻我是觉得就特别感动。你想他今年快90，对吧，他看着自己的重孙子在台上表演， 对吧，他就回忆他的儿子和孙子一辈，又到重孙子，所以他特别感慨说，哎呀，真是一代过得比一代好。所以每一代都有他不一样的时代背景啊，生活背景，然后成长背景。 我们这一代人就莫名其妙都哗就过来了。我觉得忽然发现，因为我自己到今天还依然认为我自己是个小孩啊，后来发现跟我同龄人家里孩子都17、18，都20了，最可惜的。我操，这不简直这太可怕了，我就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大叔看呢。我觉得我， 你看你这口无遮拦，你可不就跟个小孩一样吗？ 对， 其实我们就在想啊，就是就再往前倒个十几年，感觉70后也就是30多岁啊。 对 对, 对。 然后呢80后那20多岁小孩啊， 对 吧， 对。 那20多岁小孩不靠谱。这80后真的没有70后靠谱。 对。 然后你就忽然有一种感觉说，00后都成年了。然后说你那时候你是99届的大学这个毕业生。然后完了以后人跟你说，哎，我是开始说你他是0级的1级的啊，对吧，这马上入学那就18了。 对对对。 18届的呀。 对 对, 对。 对吧 ,18岁了嘛。 真可怕。 啊，真的是时间啊。真的有时候你很难去丈量哈。所以我们在10年前的时候看这部话剧的时候，可能就是体会就是更深刻一些。 对 对, 对吧，当一个人比如说你看70年今年多大了， 可不啊，今年70年应该 快50了， 可不嘛，因为我43岁，他比70年比我大5岁嘛，48了。 可不呗，70年都48岁了。 对， 太可怕了， 没错， 喷雾是不是？哦，看看有一些朋友看完李小红以后有一些这个评价啊，他说往事如针，无论你如何防范，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尖锐的穿透你的记忆啊，的确是这样。就比如说真的70后在看这样的记忆的时候，你想这都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儿了，都不是说十几年前是吧。他说就像刀尖上的舞蹈，再是轻盈美丽，终也逃不脱疼痛的命运。当中年的李小红看到话剧李小红的海报，听着街头的歌手弹唱起那时候的歌曲，终于忍不住流下眼泪。曾经的他也以为自己都忘了吧啊。所以有时候你说现在30多岁的人都有中年危机了， 对 吧。 现在每天看大家刷刷抖音的时候，居然说自己是个80后的老阿姨。 我说 No, 我今天看着最可气的，说那个90后的那个老阿姨过来卖自萌，那个你们不会怪我吧？ 哇塞， 我就觉得当时我就 完了， 我们80后没法活了你知道吗？90后都是老阿姨啊， 我们这70后都该跳楼了。 对啊，今天我们说说李小红啊，说说这个故事，70后的故事。来再问问那个佳熙哈， 嗯， 佳熙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然后在看那个年代的时候你理解吗？ 其实是共通的， 嗯， 有一些不大理解的，就是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对感情是那么执着的？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对于感情来讲，其实大部分都是快餐主义， 嗯， 就是这个不好，可以找下家嘛。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花，各种各样的草， 嗯， 但是那个年代，它讲究的是用一个东西用一辈子， 嗯， 坏了把它修。 对对对对，嗯，你记得那时候搪瓷缸的，但我没经历过啊。就后来在看的时候，那搪瓷缸的上面就刻的词儿，然后这补的这，我说爷爷这什么东西啊？说就补了就能再用啊， 嗯， 对 对吧？你先拿搪瓷缸子去补去。 对对对， 那时候学怎么缝袜子洞。 对 对吧， 现在连搪瓷缸都没了， 嗯，没有搪瓷袜子洞都破了你还穿啊。 嗯， 对 啊， 反正我觉得时代在进步了嘛。 对对对， 那有很多日新月异的科技产品也出现了，所以说大家已经忘了那种怀旧的感觉了，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话剧给我唯一比较触动的一点，就是让我找回了或者是坚守到了以前那一代人对于感情的那种执着， 嗯， 我觉得是非常打动每一代人的。因为对于感情来讲，要善始善终是每一代人都应该学习的一个初衷吧。 我觉得是这样啊，不是说咱们这一代人就是把感情看得特别轻，我不认为啊， 嗯， 就是说谁没有哪一代人不渴望好的感情， 嗯， 就专一的感情， 对 啊，那就是作，那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人，只不过因为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浮躁的一个感情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会让大家就是觉得说哎呀呀，没事儿，就反正不行就找下家呗，是吧哈， 啊， 然后呢爱着爱着，那天我还看到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他自己的现状，意思就是说我怎么怎么，我多高还特优秀啊，但是我是渣男，好姑娘都别找我啊，我已经爱不起来了。哎呀我天哪，我说装什么呢这是。啊，但是就现在也流行说爱无能嘛，就是当你受了很多伤害以后，然后你就觉得说你再爱人爱不起来。啊，其实的确有这种状况哈，因为可能你碰到了渣人太多，是吧？那李小红呢，她真的是很幸运啊，碰到一个那么爱她的男人。 对对对。 对，但她又是不幸的。 对。 那么爱她的男人就离她而去了。 没错没错。 啊，真的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那问问那个一兰，你在这里面应该是有这种反差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的。爱打架的这么一个最会打架的女孩， 对， 然后一个男生那么爱你的一个人，你终于意识到你爱他的时候他离开了。 对， 嗯， 对，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的内心是复杂的， 嗯， 因为当他刚跟我表白的时候， 嗯， 我也想要打开我的芳心， 嗯， 就是青春萌动时， 嗯， 越己为 别紧张， 嗯，别紧张。 作为她的闺蜜，我必须说一句，她说什么都好听，她说什么都是对的。女为悦己者容。 对，女为悦己者容。 嗯， 对，就是他跟我表白的时候，我突然打开我的芳心了，然后在我想接受他，想跟他好好去进行约会，然后一起去走到下一个，就是去看蝴蝶也好。 嗯，嗯， 但是他是因为我而死去的，对， 嗯， 所以我突然一下我就失望了，我突然我一下我就不知所措了， 嗯， 对，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的心情是从一种比较很， 嗯， 一开始是很青春的那种， 嗯， 对， 嗯， 然后很仗义的，然后又到了那种想要初心萌动了， 嗯， 然后可是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嗯， 然后又觉得就是哎呀无所谓了，除了孙峰， 嗯， 我嫁谁都行， 嗯， 对，然后到最后我就随便找了一个，但是也是跟风有关的一个人， 嗯， 对，嫁给了他。 嗯， 这个时候就觉得只要嫁给跟我有同样兴趣爱好的，比如说喜欢蝴蝶， 嗯， 然后他也会就是爱干净， 嗯， 然后会照顾我的那种，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爱的还是孙峰， 嗯 嗯，而不是最后的那个人。对， 皓月为什么把这个结局写的还是一个，其实还算是一个悲剧的结局哈？ 啊，就是个悲剧结局， 嗯， 因为在我眼里，我认为七零后就是个悲剧。 嗯 嗯，而且我发现现在也加上我身边的七零后的身边的， 嗯， 我发现感情特别好的并不多啊， 嗯， 就是我发现真的七零后其实现在离婚的这个有点多啊， 嗯， 在我身边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代人他从成长，他们自己经过过往，这个包括这个社会的各种问题，他们经历到今天，他们还是真碰在情感上的碰到的磨难是非常多的。 嗯， 因为在我眼里，我认为80后跟90后接触的新人事物就多了， 嗯， 他不像70后相对少一点， 嗯 啊，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今天40来岁的这个身边的朋友们，我认为大家都不是很幸福在感情层面上。 不，我得这个说一下啊，现在这个90后这个离婚率也高啊， 是吧？ 太可怕了。 其实不一样啊，其实不一样，就是就是诉求不一样。90后呢，他们对待婚姻是觉得说要更加自我一些，就他们不愿意将就。 对对对对。 他们才会选择说，哎，我们分开可能对对方更好，如果感情不和的话，他们会比较洒脱其实。 对。 啊。呀，这个听这个皓月说的还有点小悲观啊。但的确是啊，就是经历很多。那你再往前60后50后那就更多了。对吧， 嗯，对， 他们经历了这个中国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转变啊，到现在。 但是我觉得60后可能跟70后接触的，他60后接触的新鲜事物又不像70后更多了， 嗯， 就是他们可能还在更红色那个年代里， 嗯， 生活着。那么70后开始接触了来自港台啊，就那些更多的新兴事物。就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当时香港拿过来一盘录像带叫潮，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全是港台的歌。 啊， 啊，我的天哪，那时候这整个这一代人就都是听那个长大的啊， 嗯， 就是好，那小虎队什么就都在那儿出来的，嗯。 哎呀，我记得那会儿就是这流行，我不知道后来还流不流行，就是小学毕业的时候写那个叫什么，给对方写那个什么 情书吗？ 不是情 吗？ 贺卡，我们 不是像一册子，就是咱们要毕业了， 同学录， 啊，哎，对， 同 学录， 嗯， 我都不知道。 就分开以后，我们就互相写嘛，嗯。然后我当时去买同学录，然后我说，哎呀，这封面这人我也不认识，我就买了一张那个动画片的一个什么贴画，那块有贴画，现在还有吧？也应该有啊， 应该还有吧？ 我就给它盖上了， 嗯， 盖上以后呢，后来就再往后过了一些，哎，我说这贴画点贴的是谁呀，啊， 嗯？ 刚又起了边，我一看黎明，我不认识。那时候已经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明星啊， 嗯， 就涌入到内地来了啊， 对对对， 我们开始接触各种各样的新生事物。哎呀，真的是哈，啊，就是我们其实在用这样一种独特的形式与青春作别， 嗯 啊，你这作别反正时间够长了，让我们80后也应该作别了啊，90后都是老阿姨了是吧？ 对 啊，那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啊，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如果收音机有70后，看看这是不是属于您那个年代。 你是风把刀将扬。 在我们的剧当中有很多的就是你那个年代的记忆，对不对？ 对， 我记得第一次采访你的时候啊，就是后来我们提到说怎么样让这个剧更像那个年代，让真正在这个年代生活的人看到以后不觉得有隔阂。你们据说是跑了好多好多的旧货市场。 对，哟，好家伙，那里边 行吧， 那里边真的是因为他因为那李小红家里，你想那是一个85、86、87那个年代的时候，家里的一些老暖壶啊，包括搁脸盆的那些架子，包括老的26车、28车 都有是吧？ 嗯，对，舞台上都需要， 嗯、 包括那些铝饭盒，都当时找不着了， 嗯 嗯，最后特地跑了潘家园去买，好贵啊， 还挺贵的是吧？ 贵贵， 嗯、我的确挺贵的。之前我们买过一个道具，就是应该是80年代的那个皮箱 啊， 现在肯定买不到，因为它是纯皮的，你知道吗？ 对， 用皮箱挺贵的， 对。 1000多块呢、 嗯、 我以为旧货嘛应该很便宜。 你知道有一个最有意思的事，就是咱们小时候的、使的铁的铅笔盒你使过吗？ 我没使过。 对，你看我们都比你大，我们小时候使铁铅笔盒、就是这铁铅笔盒后来我们在潘家园市场我记得啊卖到45块钱一个。 呵。 你跟我天好，后来我但我们班里人多呀、七八个买好几个的得。 哦、就要买那铁铅笔盒。 对对对，然后买了铁铅笔盒一打开里边还有贴画呢。 有、有铁铅笔盒，现在也有。 对， 我现在想，应有铁铅笔盒、有，就是铁铅笔盒就有人就愿意在里面贴贴画。 对对对对对对， 就各种各样小的贴画。 然后还有留点什么小字。 哎，留点字写字。 嗯。 哎呀，全是回忆啊。 没错。 所以那个问一下那个嘉欣、你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没有什么？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因为我爸有一段时间怀旧，他怎么着呢，他去那市场上淘小儿书、我看的东西我都震惊了，那连环画我天哪、后来我在网上给他买，就是不让去旧货市场，然后我给他买那种重新出版的、特别贵，300多块钱一套、天哪，那他那个书后面标价几毛几， 对对对对， 我就觉得太震惊了，我看这些东西我都想，如果我能带着现在的工资回到过去，那我就是千万富翁了，我。 对，然后今天我们给朋友们带来这部李小红呢，的确非常的怀旧啊，通过舞台上的这些装置，还有每一种东西啊，都是真正属于那个年代的东西。 对，苏峰，你想当时我们找那个，因为苏峰是差不多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时候他使老的大哥大，我们也找了好久。那时候那时候的大款嘛， 的确，那时候要我就1万来块钱， 1万多块钱 一个、那时候工资才多少钱、 对 啊， 你看这84年的时候，83、84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人就挣的可少了 啊、你说哪一大哥大，那简直是大款， 比现在宝马厉害。 我们通过这样一部话剧啊，就是目送一群青涩少年渐渐走远。在话剧的世界里面，我们一起去回顾那样一个对一部分来讲是曾经经过的年代啊、对于更多人来讲呢，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没有走过的时间。 对对对对 啊，我们感受一下啊，包括像嘉欣一来，这个应该都是90后啊。 对对对， 老阿姨。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其实我觉得像艺术作品啊，包括话剧还有电影、那都是让我们去扩展自己的世界的。 对 啊，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艺术作品回到那个年代去感受一下。 对， 那最后的时间我们送上这部戏的最后一首歌。用的是我期待。 对对对 啊、在歌声当中，三位再推荐一下咱们的戏吧，邀请一下大家好吗？ 好，那个希望大家都能在7月25号到8月4号这个时间呢，去西区剧场来看我们这部话剧怀旧的李小红啊。这部戏呢讲述更多的就是70后和60后的爱情故事啊、希望这个年代的人都能跟我过去怀旧一把啊。 好，谢谢皓月。 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新戏剧场看到我们所有演员的这个付出。其实演戏是一个特别过瘾的事儿，因为跟现实当中的我俩的性格都不大一样，但是可以在舞台上感受一下这个魅力，尤其是在那个年代男女生那个纯洁的一个眼神就可能就要被人说的那个劲儿，我觉得可以在舞台上体验一把时光倒流机的魅力。 好，谢谢佳熙。 希望大家在7月25号能来到西区剧场观看李小红话剧。在那天呢，你们也可以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李小红。然后也非常非常感谢所有能前来观看的朋友。我们会好好的加油。 谢谢。我觉得浩爷说的特别对啊，那的确是一个执着的简单的年代，让我们在话剧的世界里一起重拾那份单纯的快乐和感动。好了，今天的演艺巡迎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是听听他耳朵，我是朱红，明天晚上8点我们再见。 在于未来能充满秋凉的爽快， Say goodbye， 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Mais tu es 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habile face à toi. Mais c'est déprimant d'entendre ça, t'entends comme ça sonne mal.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美朝詹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